的素嘉同学上来跟大家 say hello 一下，好不好？来，素嘉。啊，素嘉其实也是很早期我们花莲的学员哈、哦。那大家知道之前秀林那一块地，啊，就是素嘉同学捐给我们基金会来做。来，跟大家问好一下。 哎，大家恭喜啊！开了吗？因为新年才过了啊，昨天才过完。我昨天早上跟我先出去一下，后来我回家的时候，我那个媳妇说有一个小姐找你，她说是子涵。子涵为什么要找我？后来我今天一直想，我就说啊。可能这个是第三个礼拜吧，要来听演讲，所以我就找弟弟呢，弟弟他说他要开车来，我们就一起来四个人来听，他很久没有来，看到大家很高兴，看到徐师也很高兴。 是，其实素嘉我跟大家讲，他今年已经几岁了？ 82。 82岁了哈，那你现在还在开车吗？ 在开车， 还在开车。 我礼拜一、礼拜二都到慈济医院做志工，所以我不敢就停下来，因为假如怕停下来就会忘记怎么开。 所以要跟大家讲一下哈，你是如何让自己82岁啊，又能够行动自如，身体健康，还能够几乎这样子。所以每天开车这样来回，然后当志工，来告诉大家你怎么做到的。 我是，我到医院的目的是跟那个有糖尿病的病人啊，都去病房去找那些病人，问他说他有没有照医生的字，我说要饮食控制啊，要运动啊，还有一个我是说要快乐。我说这三种是最重要的，快乐跟那个运动，跟那个饮食控制，那个是我们主动的，所以我都会送给他一个祝我早日康复那个变魔术的那个牌子啊。我以前是写祝你早日康复，后来我想不对，因为我已经送给他，他要每天都要去动一下，所以他手要动，眼睛要动。那才会看到那些字啊，字会变换。他，我说六个字，祝我早日康复。这样，我说，我送给你这个用，送给这一张的用语就是，要手动才会换字啊，眼睛要痛要看字啊。那祝我，我就是说你要把糖尿病治好，你医生叫你要怎么样做。那个事情是你主动的去做，而不是被动的，所以说祝我早日康复，就是要他要用头脑去动，所以以后病好了回家，这个你看到这个就是要运动哦，手要动，眼睛要动，还有自动的想要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控制好。我说吃药是一种被动的行为。还有，因为我的先生有糖尿病，所以我会说，我常常会说，哎，这个太甜，你少吃一点或者什么。等他要吃的时候，假如是阻止他的时候，他不高兴，我也不高兴。所以说，这个是要你要主动想要好才行啊，不是被动啊。所以说要，我就是说你要主动的叫运动。运动手，运动手，运动眼睛，运动头脑，还要运动手脚，要回家多运动，因为运动血糖就会降低。这个是第一个，我会送给他这个东西。第二个，我会送给他一只蝴蝶，那个蝴蝶是我用手动就会飞的。我说，知福惜福再造福。我今天等一下马上可以做一个来给那个。就是蝴蝶会动嘛，哈，是，我就这样说，我在动的时候，刚刚没有讲是没有带那个知蝴惜蝴再造蝴，很多蝴蝶在一起叫做蝴蝶， 那么蝴蝶送给你，就是送给你很多的福气，福气送给你，所以你要好好的感恩啊。所以因为很多病人都是，他是好像负面的思考蛮多的，那我要让他很感恩别人，那就变成正面的东西了。哦，另外还有我会送给他一只鹤，会飞的，这样动，所以他翅膀会动啦。我就说我送给你，这个鹤是很长寿的鸟，那么这个长寿的鸟祝福你，你的病赶快好，好起来啊，你啦。鹤送给你，赶快让祝福你的病赶快好起来。 送他一只鹤，让他好起来。 所以我说这个是健康三宝啦，哦，要你要好好的那个啊，我送给人家，本来他不高兴的，现在高兴的快快乐乐的，因为他的高兴，我就快高兴了，所以我就要让自己快乐。就是我说我来做志工是，一个是赚到健康跟赚到快乐，这样。所以我就这样子保持，一直保持说要快快乐乐，就这其实讲就是身心灵嘛，就是说我，就常常跟他们讲这些要快乐，就是说健康三宝送给他，这样保持快乐。 是啊，我们这个我在想哈，如果我们未来还是开一些这个老人家的课程哈，或是我们将来成立这个赛斯老人村哈。我们要请素娇来当这个班长，哦，当班长，然后来教大家，哦，那你就要好好再活下去，起码要活到120岁，还有20年。 好，谢谢谢谢。 我们这边成立这个赛斯老人村，哈，那你要来教大家怎么样，很多的蝴蝶，哈，很多的福气，然后要送大家鹤，做怎么样做纸鹤嘛，对不对？把鹤起来。然后教大家这个眼睛啦、头脑啦都要动起来，是不是？好，我们谢谢。好，所以在素娇身上，大家看到的是啊，怎么样不断的来创造自己的一个价值哈。好，那刚刚这个同学也提到最近的血糖高起来哈，那其实对我们啊国人来讲，或是很多的中老年的慢性病，那其中有一个部分就是。血糖偏高，血糖偏高，那血糖偏高或是所谓的糖尿病，那其实我们简单上来讲，在昨天跟早上的工作坊里面有提到，全我跟人格的概念，全我跟人格的概念，那基本上当一个人格越接近老年或是在老年状态的时候，那他的全我会开始慢慢把人格的主要的意识的焦点、主要的能量回收，好，来作为人格转移到另外的一个空间的预作准备。好，因为之前跟大家讲过，全我的状态，它不可能把能量长期的局限在一个形式当中。好，那各位来到地球，请问大家用什么形式存在？肉体吗？好，我们用肉体的形式存在。那肉体是灵魂的什么？载具。载。好，载客的载。肉体是灵魂的载具。那但是在任何的宇宙的次元当中，灵魂绝对不可能以一个形式长久存在，因为人格的存在必定要依赖形式的转换。好，所以肉体本来的设计在地球就不是要让你永久的使用下去，各位明白吗？所以当我们的意识，我们的全我或灵魂来到地球的时候，本来就没有意识到我们的肉体要长久的使用下去，所以肉体只是我们的全我或灵魂在经历地球阶段，经历地球的功课、学习跟挑战的一个 阶段性的一个形式，阶段性的形式。好，所以我们的肉体跟全我之间，跟物质实相之间是有一个能量的关系，能量的关系。好，那我借这个主题来讲糖尿病，糖尿病。好，各位，糖尿病主要的身心灵的原因几个部分是，这个人不再能够把他的主要的能量使用在物质实相了，就是他在物质世界里面其实有一点茫然，失去方向感，就是我们所谓的 low energy。 low 就是低的意思， energy 就是能量。当一个人对于现实世界有一种茫然，也许有一种心灰意冷，或对现实世界不再是那么的快乐，不再是那么的充满热情，充满意义，以至于他的能量出不来。各位，好，所谓比如说我们讲中老年的慢性病，请问是不是有很多的中老年人对于自己的人生越来越缺乏热情？好，一个年轻人可能还对他的未来、工作、婚姻、家庭、子女充满热情，充满未来性，有没有？各位，充满未来性。那一个中老年人有没有对他的未来充满很多未来性？好，比如说像，好，我爸爸是2月4日往生的嘛。好，那我爸爸往生前，好，我跟他讨论到他的很多的这个生活方式。好，那之前我爸爸在跟我电话聊天的时候就讲到，他说他每天就像就是过日子，也不知道今天几号，也不知道今天星期几，就每天吃饭睡觉过日子。那意思就是说，他目前的人生，他对于自己的未来性渐渐的降低。好，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当你在年轻的时候，好，不管你是你一个年轻人，可能20岁死掉，25岁死掉，可是几乎每个年轻人对于自己的未来性是充满期望、热情、方向跟目标，有没有？那一个老人家，一个老人家，比如说60-70岁的老人家，他也许是可以活到100岁的。一个60岁的人如果活到100岁，其实他有40年可以活。可是请问这个老人家对他的未来性有没有充满的热情、期待、挑战的一种人生态度？各位，降低了，有没有？降低了。所以一个中老年人跟一个年轻人、成年人或青少年，各位，问题不在于他未来能活多久。一个年轻人他未来能活，不见得比一个中老年人活得久哦，没错吧？现在中老年人都活得很长哦，都活得很长哦。所以一个年轻人不见得他的未来是比一个中老年人活得长的，可是大多数来讲，一个年轻人对他自己生命的未来性的热情、目标、期待，各位，是很高的。好，如果我们讲灵魂是一个高能量的单位，那请问有没有能量的落差了？有没有能量的累积了？各位，所以为什么糖尿病到后来其实会演变成身体的无力感？有没有？还有末端的循环不好，还有末端的知觉不好。各位记得吗？卡瓦没当造吗？还有血糖不断的升高，包含了所谓的抑郁的现象、忧郁的现象。各位，这都是能量减低的状况，其实是来自这个人对生命的热情、对生命的未来性不够了。好，再配合我们昨天跟早上的工作坊里面提到的，各位，其实一个人格的主要能量不可能一直灌注在物质实相，不可能一直灌注在物质实相， 意味着当在物质实相的每一个人类，你生命到达某个阶段，尤其是在退休之后，各位，我们这样讲，在退休之后，当然你要活得有目标、有积极。可是退休之后的人，你们所有的 energy 是持续灌注在物质实相吗？各位，不可能。为什么？因为早晚有一天你不用走哦，你不用走哦。各位，你难道永远在地球持续不断的轮回吗？你难道一直延毕的话就永远不毕业吗？各位听懂了吗？好，最后灵魂的目标，你一定是脱离地球的轮回吗？一定是脱离地球的轮回吗？那退休之后的人，你还是在拼你的事业吗？你还是在永远在买房子在赚钱吗？你还是永远在为下一代着想吗？各位，好，如果以正常的角度来讲，一个退休面对中老年的一个人，请问你所有注意力、能量跟创造力还锁定在物质实相吗？你还每天体力那么好去工作去赚钱吗？各位是吗？不可能吗？你有一天一定会面临身体死亡，转移到另外一个生存空间吗？各位，但是我们现在的人类有没有学会把我们的能量转到下一个生存空间的这个能力？我们现在的人类，他除了在物质世界里面不断的奋斗，你们还能在什么方向奋斗？精神心灵吗？各位，好，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佛陀，好，为什么到后来表面上看起来他对世俗很多的生活都淡化了，仿佛他对很多世俗的追求变得没有欲望？好，赛斯讲过，那是我们表面以为看起来，其实佛陀是把他主要的能量转到哪里？精神世界去。可是我们现在的人类，当我们进入中老年的时候，我们怎么分配我们的能量？我们有没有能力像佛陀一样，把我们主要的能量转到精神领域去？好，各位，就问题就来了，当一个目前的人类，当你们进入中老年的时候，你们还能那么身强力壮的灌注在物质实相吗？拼事业、拼前途、拼功课吗？各位，不可能的。那你们又有没有学会把能量转移到精神性的领域呢？各位，那如果这两个你都做不到，请问能量累积了没有？灵魂有没有透过你而全然的展现出它的活力、它的 energy？ 好，那各位，这些累积的能量往哪里去了？慢性病，第一个就是心血管疾病、动脉硬化、退化性疾病、糖尿病、新陈代谢变慢的，各位明白吗？其实是能量，第一个从全我的层面进不到人格层面的，再来，人格层面的能量无法把自己继续灌注在物质实相，而人格能量的层面又没有办法把自己的能量转移到心灵的突破。各位，我们讲心灵的突破，好，比如说佛陀主要的修行最后不是在物质实相里面的，他主要的能量的灌注是在精神领域。好，或是比如说我们讲鲁伯好了，鲁伯后来主要的成就不是在世俗里面，他主要的成就是跟赛斯的能量的连接，然后怎么样进入心灵的图书馆，怎么样进入内在心灵的领域，怎么样把赛斯的智慧传出来，变成所谓的赛斯资料。好，各位，这就是我们现在目前人类的难局。好，这个难局如果是渐进式的能量的累积， 跟找不到出口，就是所谓的渐进式的中老年慢性病。可是如果是从很年轻的急性的生命的能量寻找不到出口，依每个人的灵魂的特质、性格跟信念跟原生家庭基因的蓝图而不同，可能会形成什么癌症。各位，癌症也是能量的累积。当一个人在物质实相里面找不到能量的出口，找不到能量的出口，好，你一定在某个领域里面遭遇到生长跟发展以及扩展的瓶颈。各位，生长、发展以及扩展的瓶颈，好，可以举我们东华大学的这位同学吗？来举手。好，这位同学是东华大学的副教授，目前在中华大学教数学。好，我们都很羡慕教数学的人，因为我们从小数学就是很辛苦的科目哦。他现在有没有面临生长、发展跟扩展的瓶颈？有。为什么？因为他第一个已经是一个稳定的职业了，从小很辛苦的求学奋斗。好，那前阵子也通过了副教授的升等了，生命的主要困难、主要难关都过了。好，婚姻也很稳定，那也没有小孩，对不对？他只要照顾好他的工作，照顾好他的婚姻，他跟先生两人保全家保，也没有孩子的问题要担心，所以这辈子只要顺顺的活到老，也不用担心要留什么给孩子的，不用留什么东西给孩子的。各位，安定了没有？轻松了没有？愉快了没有？最困难的生副教授也过了。各位，那接下来他面对的才是真正的挑战，因为灵魂永远在寻求什么？生长、扩展，跟对所有经验了不起的胃口。所以接下来，对他而言，或对在座的每个人而言，你们都要开始问你们自己：我的能量的出口在哪里？好，比如说对他而言，他接下来一样面临一个瓶颈的，那个瓶颈是什么？灵魂必须继续生长、扩展、向前突破的这个困境。好，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都在玩同样的游戏，同样的游戏。好，所以在我们终其一生来讲，当我们面对年纪越大的时候，好，比如说我再回到糖尿病的个案，糖尿病的案例，糖尿病以生理学上来讲很简单，各位，血糖无法被细胞利用，血糖是什么？能量嘛，36到38个 ATP 嘛，一个葡萄糖的，好，有氧呼吸，36到38个 ATP。血糖没有办法为肉体所利用，可是各位仔细听这句话哦，血糖没有办法被肉体所利用，代表的是什么？灵魂的能量无法被转成世俗的成就及心灵的成就，这样听懂了吗？灵魂的能量无法被转成追求物质实相的能量来源，因为葡萄糖是你的 energy source， 葡萄糖没有办法变成你的追求世俗成就的能量来源，葡萄糖也没有让你转成追求心灵能量以及追求心灵成长的能量来源。各位，心灵成长要不要葡萄糖？要哦。心灵成长有时候花费的是更大的能量，是更大的能量。好，所以我们看到的很多中老年的慢性病，其实都是能量使用的瓶颈。好，我再回到像我爸爸，好，在2月4号那天，好，那后来的医学判断是急性，好，心肌梗塞，好，在刮胡子的时候就坐下来，就走掉了，一秒钟就走掉了。连救的机会都没有。好，那刚开始我可能会去思考， 为什么不早一点发现他的冠状动脉有没有疾病？因为他之前没有冠状动脉的病史，没有，也没有心脏病发作的病史，没有。哦，但是他是有一些动脉硬化没有错，可是从来没有因为心脏病的问题去就医过，没有。好，刚开始我可能会自责，为什么没有提早注意到他的心脏病的病史，提早注意到他的心血管的畅通度。好，以至于在那天早上，好，在刮胡子的时候，刮到一半，坐下来一秒钟就走掉了。后来当我用身心灵的角度在回想的时候，我开始有另外一个角度了。另外一个角度是他在心肌梗塞之前，他就已经开始在做意识的撤退，意识的撤退，而主要是因为意识的撤退，最后导致有机体发现主人要离开了。各位，有机体是什么？肉体。有机体发现主人的意识要撤退了，于是有机体为主人做最后的服务。我在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吗？因果关系，好，我个人认为是不能颠倒过来的。以身心灵的观念，我个人认为不是不能颠倒过来的，是意识已经决定要撤退。那我为什么注意到意识要撤退？好，因为我爸爸在之前其实没有病没有痛，可是他开始意识有一点能够拱形拱形啊，他主要的意念已经不在地球了，他主要的意念已经要转移到另外一个生存层面了，他的能量已经在转移了。好，那后来这几天我自己又有一个有趣的想法，好，其实我爸爸可能在一两年前就应该走掉，一两年前应该走掉。好，所以这一两年，好，大概从两年前吧，好，我开始生活作息上做了一个改变，我花多一点时间去陪他钓鱼。那因为我去陪他钓鱼，好，因为我从小到大，我只有小时候陪他钓过鱼，后来长大很少，好，都他自己去钓鱼。好，那我大概是在这一两年前，好，开始去陪他钓鱼。好，那后来我们赛斯村做一个鱼池，哈。好，其实有一部分当然是我们赛斯村要做一个养鱼的一个部分，那有一部分也是将来如果他要做一个娱乐也可以做一个娱乐。好，所以这两一两年我意识到他这个东西，所以我就发现我的潜意识在玩一个游戏，用他最喜欢的兴趣钓他多留一两年。各位听懂吗？我在用我爸爸最喜欢的兴趣他行啦在引诱他多活一两年，多陪我一两年。好，所以这一两年我很反常的拨时间陪他去钓鱼，我很反常的去陪他从事这个活动。好，可是我发现在前一阵子，好，我这个陪他钓鱼的这个意念完全消失了。各位了解吗？完全消失了。所以他也完成了多陪我一两年的心愿。所以当他的意识撤退的时候，各位，有机体收到讯息，于是帮主人做最后的服务，让意识离开肉体，方便且容易。各位有没有发现徐医师的用字遣词？所以我爸爸的急性心肌梗塞是他的身体为他的意识做的最后的服务。什么服务？让他的意识在瞬间脱离肉体。否则各位，你觉得人可能走得这么轻松吗？我们常讲死亡是每个人最后必不可避免的道路。你感觉每一个人敢讲这简单死？各位，死有简单吗？像我们很多学员，甚至还有后来听到我爸爸走掉，都很难过，因为他们要走很久都还没走掉，好阿爸也先行。真的啊，我没有骗各位啊。好，就像我们的那个静怡同学，哇，好，后来知道我爸爸往生，好，就写了好几个这个 line 给我。 好，那其中背后，好，我感受到他很深深的一个无常的遗憾。好，因为金英已经3-4年大直肠癌，对不对？一直在生死的边缘奋斗。好啊，一个末期癌症的状况，走那么久都没走掉。好啊，我爸爸好也没病没痛，一秒钟就走掉了。所以各位，当然我们说每个人都会走，都会走。可是你有没有发现，肉体反映出主人的性格，也反映出主人想走的方式。好，那像我妈妈有点怪我爸爸走掉。好，那我妈妈怪的理由很好玩，啊，无时间给救一个，啊，无留时间给救一个，啊，无留时间给他看要做什么，你知道吗？就我妈妈怪我爸爸怎么没有留时间让他急救，怎么没有留个时间，留个一两天，留个3-4天，一两个礼拜，好让他试着去 do something， 做什么啊？没有做到，好，然后再挽回不了，他也甘愿。各位了解我意思吗？我妈妈竟然后来，好难过是这个地方，说也没有留给我几天，让我去做些什么，好，那我做了我做了，我没做成，我也甘愿，连机会都没有留给他。可是各位，你有没有发现，这经常是我爸爸对付我妈妈的一贯手法。我爸爸如果要做什么，他会让我妈妈有机会反应吗？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我以前跟大家讲过，我爸爸对付我妈妈最好的方法都是什么？每次我妈妈如果得罪他，那他自己不知道，那我妈妈等饭煮好了，我爸爸已经在门口要离开新店回南部了，我爸爸不会让我妈妈有机会做准备的。各位，你有没有发现，最有钱，我跟大家讲，人怎么死其实就是怎么活。我爸爸死亡的方式跟他平常对付我妈妈的方式一模一样，他绝对不会让这个女人有准备的余地。一旦他决定了，他是不跟你打商量的，各位明白吗？他是不跟你打商量的。是啊，好，所以我刚讲，在座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我们早晚都要死。而有机体，你的肉体会为你做最后的服务，看你是要慢慢死，还是要一瞬间立刻离开。各位，好，所以我爸爸的这个往生方式，好，其实我自己也没有想到，但事后回想你会觉得很合理，他的肉体在为他做最后的服务，在瞬间让他的意识就坐下来，就整个好，各位连痛苦的表情都没有，他连感受到一个痛苦的表情都没有，坐下来眼睛就闭起来，然后就跟睡着一模一样。好，所以你感受到，好，就像我们早上的工作坊提到，所有一切的背后，上帝的美意。可是上帝的美意不代表我们自己没有在创造我们的实相哦，各位明白吗？上帝的美意不代表我们没有在创造我们的实相。所以其实所有的疾病也好，所有的中老年慢性病也好，它其实很多时候都是我们跟我们的灵魂之间的一个能量互动的关系。好，没关系，让他睡觉。能量互动的关系。好，有跟他讲过，以灵魂来讲，灵魂绝对不会因为轮回的次数，灵魂绝对不会因为你从小时候到年纪大能量降低，灵魂绝对不会。可是肉体会不会？会啦。好，我再举个例子来讲，各位，通常你们谈恋爱结婚，好，你的另外一半对你最热情的时候都是在什么时候？大概都是在婚前或谈恋爱或在追你的时候吗？那请问当你们结婚当夫妻了，各位，他有没有比较不爱你？也不一定。可是当你们结婚了或是你们生小孩了，请问你们能量的灌注有没有从你灌注在你先生身上到灌注到小孩子身上？当你们结婚之后，好，有没有你，比如说你先生从恋爱的时候在追求你，每天思念着你，一天一封情书，一朵 玫瑰花，一颗巧克力，到结婚之后，哦，把你供在那边，然后他的能量转移到事业上面去，有没有？有啊，无？好，或是万一你的另外一半有了小三或小王，各位有没有他把灌注在这个家的能量，最后完全灌注在那个狐狸精身上，灌注在小三身上，然后最后头也不回，也不看你一眼？各位，请问能量有没有消失？没有消失，只是什么？转移了。来，各位仔细听哦。所以物质实相的人类，当接近中老年的时候，能量有没有消失？ 没有， 只是什么？ 转移。 好，那你们对于人在中老年能量转移这件事情，你们了解多少？来，同学回答我，科学界、医学界了解多少？ Answer me， 了解多少？ Zero， 听懂了吗？科学界、医学界了解我们在中老年能量转移到哪里去吗？科学界、医学界知道吗？不知道，他只看到什么？人衰老了，器官退化了，体力退步了，骨质疏松了，新陈代谢变慢了，血压升高了，血糖增加了。各位听懂了没有？医学界所有都只看到表象，刚讲新陈代谢变慢了，活动力变慢了，体力变糟糕了，骨质变疏松了，所有身体的机能下降了，有没有？这个肉体不再青春美貌，不再充满弹性跟活力了。我们医学界跟科学界只看到肉体随着年龄而消退的过程，可是医学界跟科学界看到了能量的转移了没有？连看到都没看到，连知道都不知道。而在这种情况之下，各位，你记不记得赛斯心法说过，谁说慢性病不会好？谁说人必须得慢性病？谁说慢性病是人进入老年不可避免的过程？谁说的？各位，以身心灵的医学告诉各位，赛斯心法，赛斯讲得很明确，中老年得到慢性病其实是不必要的。各位听懂了没有？好，不要说这个同学，来，你几岁？对， 37岁 就血糖升高了， 现在好了。 现在好了，对，我猜他血糖升高的那段时间，应该是他人生最找不到方向、最找不到未来的那段时间。对，各位刚记不记得？好，他提到从事业高峰下来了，好，从结婚、离婚下来了，对不对？到从帮助别人，以至于最后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后来茫然迷失了嘛？他不知道下一个能量的出口在哪里。各位，当你不知道下一个能量的出口在哪里，请问能量累积了没有？能量有没有发挥出来？没有。能量什么时候才会发挥出来？你看到下一个目标在哪里，你投注能量。各位听懂了吗？你看到下一个目标在哪里，你投注能量，人能量才会有出口。当你看不到下一个目标在哪里，能量累积了没有？累积了，累积了。好，再回到刚讲，所以目前的人类正在一个非常重要的身心灵发展的瓶颈。好，像我刚提到，在年纪逐渐变大的时候，你如何持续在物质实相维持某一部分的梦想的实践？能量的灌注，就是你的世俗的建设性能量，它必须要持续着。各位明白吗？既然你的肉体还在地球，可是你可以把全部的能量，就算到了中老年，也持续灌注在物质世界吗？不可能，因为你一定要转移到下一个层面去，因为你不可能不死掉。那你们怎么学会？你如何学会 把你的所有的能量出口转移到精神性的实相，转移到精神性的领域，转移到精神的生长、扩展、学习，跟所谓的开悟好了。各位，好，很抱歉，而且走的不是传统的宗教的那一条框架的老路子，因为传统宗教的那个老路子虽然可以让你去追求精神，可是对不起，里面的盲信跟愚信成分是很高的，已经满足不了现代人了。好，所以很多人问我鼓不鼓励宗教的部分，我不鼓励了，我不鼓励了，我鼓励你追求身心灵，我不鼓励宗教。那是过去的人在追求心灵扩展的一个方式，但是不适用现代人的。好，所以对各位来讲，好，你怎么样在你的生涯当中某部分维持你的物质方面的成就，你的突破，可是你的精神上的成长以及精神能量的使用跟分配。各位，我如果打一个很浅显的比喻，你们就知道我的意思了。就像投资理财一样，你有一笔钱，你怎么样转移你的投资标的，你怎么样把这个能量甚至建构在你的下一次的存在的领域。各位，因为当你们在中老年的时候，你会不会开始花能量建构你死后的世界所要花的能量？好像我爸爸在往生之前，他的很多人格的能量已经抽走了，很多抽走了，抽到哪里？下一个存在的领域，抽到他现在在的地方。各位记不记得我跟大家讲过，当你们过了四五十岁的时候，你们每天晚上睡觉已经开始在建构你死后要去的世界了。当在座每一个人超过四五十岁，啊，对，就大家都已经在告诉自己，就是我，就是我啊。当你们超过四五十岁，你们每天晚上睡觉都已经开始在建构你们死后要去的世界。所以以前我跟大家讲过，你们死后要去的世界没有你以为的那么的陌生。你是现在觉得很恐怖，死之后不知道去哪里，你死之后都会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因为你会觉得很熟悉。可是熟悉不是自我意识的熟悉，所以我们的自我意识跟我们的潜意识跟我们的内我能量的流动太少了。各位明白吗？这是糖尿病的主因，听懂了没有？好，那如果讲到这个现象，各位请问，这代表我们这个世界多少人的现状？几乎所有人，明白了吗？因为我们这个世界的实相是不追求心灵世界的，我们的主流是科学。我们这个世界主要的能量是灌注在物质领域，明白吗？是灌注在物质领域。他从来没有教一个活着的人怎么把能量也部分的同时建构心灵的领域，没有。我们所有的成就都放在物质领域，什么成就？赚多少钱？几栋房子？开什么车子？职位多高？有没有？我们的心灵的领域里面几乎是没有，没有，所以能量没有打通。好，所以我讲这一段的意思是在座每一个人，对不起，这关系到你们每个人的未来，关系到你们在座每个人的未来。你未来在慢慢进入中老年的时候，你如何让自己某部分维持在你的物质世界，你的成就跟挑战，而某部分你会开始花一点时间，花一点精力，花一点投注力放在你的心灵能量的成长的方向，因为你的心灵能量也必须学习成长还有扩展。心灵能量的学习成长跟扩展。好，来，再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赛斯心法遇见人际关系。好，我们今天的主题我再接过来。好，在早上的工作坊我也提到了，过去的人际关系比较从几个方向来源。各位，第一个是姻亲嘛，血亲嘛，好，你跟你的父母亲，跟你的子女嘛， 那你因着你跟你的父母亲有没有堂兄弟表兄弟，对，因着你的婚姻好，有没有什么大舅子啦，公公婆婆啦，有没有？好，可是各位，你们有没有发现，因着婚姻，因着血亲而来的这种人际关系，已经让各位越来越不耐烦了。好，现在二三十岁的女生，有没有哪一个还等着跟公婆住在一起，然后孝顺公婆的？好，被旁人的本话哎，有无？很多择偶的条件都是父母双亡。好，如果没有双亡，好，最好就是不要住在父母家，独立，各位明白吗？所以现在的人际关系有没有越来越不想进入既定的人际模式？有多少女人还等着进入当一个乖媳妇，捧人的本望，捧人家的饭碗，准备孝顺公婆一辈子的这个角色？各位有没有发现？所以现在的父母亲有没有是失落的一代？好像我，比如说我父母亲这一代就很失落，他们从小就是要完成媳妇的角色，偏偏他的媳妇又不完成他的角色。各位，以前的媳妇还可以熬成婆，有新的媳妇让你虐待。现在媳妇熬成婆了，下面的媳妇听不听你的？没有了。各位，你打着灯笼都找不到。有啦，稀有动物啦，好，跟台北动物园的尼亚一样。好，先讲个 FB 的笑话。好，听说前几天尼亚都睡不着觉，好，失眠很久，好，因为他听说元宵节中国人要吃尼亚。到这一两天他才开始比较放松下来，大家没有真的要吃尼亚。好啦，这是笑话。好，所以各位有没有发现，传统的人际关系，因着制度，因着血亲，大家已经越来越不接受了。包括跟父母亲之间有没有？好，我们再讲夫妻。各位，说句实话，现在除非必要，否则很多人考虑不一定要进入婚姻。没错吧？为什么？因为大家在评估进入婚姻我有更好吗？各位，现在很多年轻人在评估哦，进入婚姻我有更好吗？我跟你办了结婚登记，我有更好吗？各位，好，所以你发现你们的下一代，现在年轻人常常会跟爸爸妈妈说，我不一定要结婚。各位有没有发现？为什么？因为过去进入婚姻又是既定的游戏规则，又是既定的人际关系的模式，还有现在很多年轻夫妻甚至觉得我不一定要生小孩，我不一定要生小孩，我没有一定得生小孩。各位好，甚至有的根本就抱定主意就是不生，有的根本就是抱定主意不生，有的是没有一定要生小孩。好，谁的手机在震动？因为震动也会干扰到我们。好，震动的也把它关掉好了。好，两个小时被吸狼了哈，爱吸狼，狼，渣嘛写吸了哈，好了。回来刚讲，所以各位过去的人际关系，你有没有发现在起变化了？好，我们再讲，过去的人际关系有没有因着工作、因着现实而建立的关系？所以过去的人际关系可能因为工作，比如说我以前讲过男人。好，男人在工作的时候很多人际关系，好，比如说是个主管，很多人际关系。而有时候退休之后，如果你再没有担当某个职位，四个字叫门可罗雀。各位，所以很多男人在退休之后几乎不会有任何朋友。好，不是全部啦，除非你担任某一个职位，好，总干事啦，啊，这个什么啦，顾问啦。所以大部分的男人很多时候都是因为世俗的职位而产生人际关系。 我的意思是说，男人很少是因为彼此之间的情感交流而建立人际关系，女人比较会。各位，女人比较会。好，女人在退休之后，你会有朋友，因为单纯的情感关系，你认识谁，你跟谁曾经交往的不错，你们两个是姐妹交，有没有手帕交？各位，好，男人有没有手帕交的？很少。男人通常建立人际关系，都是当年跟你在生意上有往来、事务上有往来、业务上有往来、工作上有往来的人，有没有？男人很少跟男人之间有单纯的情感关系。好，当然除了男同性恋之外啦，各位，这样有没有发现我要说什么了？所以在旧有的人际关系里面，各位，其实如果各位容许我这样说，很抱歉，也是蛮肤浅的，也是蛮肤浅的。好，但是我们这样讲，老实说，很多人其实根本都没有朋友。很多人其实根本都没有朋友。好，先开个玩笑。我以前以为只有我没有朋友。好，徐师也没有朋友，我也没有朋友。很多人其实都没有朋友的。很多人所谓的有的朋友，你内心深处知道那不是朋友。各位，朋友是没有利害关系。没有因为事业、工作、事务上的讨论的一种存在。如果我们定义朋友是一个单纯的情感交流，互相能够谈彼此的感受，分享彼此的心情，而当你真的有事的时候，你觉得是可以互相帮忙的。现在人口是 人类有史以来最多的，那现在也是几乎人类有史以来朋友最少的。好，所以取而代之就变成 FB。 各位，为什么 FB 那么好玩？能量的转移。你在现实世界里面没有朋友，只好在网络上去交很多朋友。所以有些人在现实世界里面一个朋友都没有，在网络上跟很多人来往密切，可是彼此见面其实是不认识的，于是心灵也在寻找能量的出口。来，我们继续再讲。那如果根据新时代跟赛斯的思想，好，那么我要讲一种叫新人际关系。各位，新可以是新旧的新，也是心灵的心。好，新人际关系。那第一点，新的人际关系，它不再是局限于过去建立起来的血亲的关系。好，就像我这两天举的一个例子，之前不是有一个计程车司机吗？好，载一个老先生，对不对？载着载着，久着久着，感情越来越好。好，然后在老先生晚年的时候，他也照顾他，侍奉他，直到老先生临终为止。就后来老先生还要收他当养子，在老先生死掉之后，留了19笔土地给他，价值5000万新台币。就后来老先生死掉了，那个子女就跳出来说，这个遗嘱是无效的，因为我爸爸以前老人痴呆，想要用老先生是老人痴呆来做抗告，把钱收回来。好，结果人家就去访问邻居，访问邮差，好，说这个子女有没有每天回来照顾爸爸。好，邻居跟说很少看到，邮差说都没有看到，大部分都是那个计程车司机来照顾他生活起居跟三餐。各位，然后反问他小孩子，有啊，我们都有回去啊。对，都半夜趁着没有人回去。对，各位，好，我举这个例子，当然不是说这个例子很多，可是请问这是一种新的人际关系，心灵的心，心灵的心。所以新的人际关系，好，我常常讲，它是跟着缘分这两个字。可是缘分这两个字就有趣了哦。缘分是跟着什么的缘分？心灵的学习跟成长哦。缘分是跟着心灵的学习跟成长。 好，那如果我今天要谈人际关系，我想谈的是如何透过你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你们开始深入你们的心灵，了解你们的内心世界，并且你们不断的在心灵的领域里面学习成长突破，而因着这样的一个主轴，你们在现实世界当中建立起了你们的新的人际关系，而再也不是过去世俗的那一套，那套什么？那套标准，那套旧的信念，那套框架，而是你真的愿意打从内心。好，甚至如果以赛斯心法来讲，你如何重新认识你在天上的，我先借这个比喻，在天上的灵魂上的兄弟姐妹，在天上的灵魂上的兄弟姐妹，而把这一份内在的缘分，内在的心灵的能量带到你的现实生活来。好，于是在这个世界会开始产生一个人际关系的全部的重组，重组。好，那天妹讲了一个有趣的笑话。好，现在她跟大家聚在一起的时间，吃饭聊天的时间，都比她跟她的家人亲戚在一起时间多了。好，家人跟亲戚的作用，最后是写在铺文上面的用途而已。各位了解吗？现在跟你密切接触最多的，来往时间最多的，不见得是你的亲人，明白我的意思？现在你跟你吃饭时间最多的不是你的亲人的，甚至未来各位，当你年纪大了，我们这样说好了，侍奉你的、关心你的不一定是你的子女，可能是有缘人。会听懂我在说什么吗？那你要不要留财产给他？那是你家的事，不干我的事。未来你年纪大了，跟你住在一起的、生活在一起的不一定是你的小孩，可能是有缘人。好，所以我们如何重新建立以心灵的学习跟成长而重新建立起来的一种全新的人际关系？好，因为我刚讲过了，能量必须寻找出口。好，比如说像我在想我的未来，我在想我的未来，各位，未来跟我最亲密的其实不会是我世俗上的家人的。好，当我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好，最后跟我在一起的一定会是赛斯家族，不见得是我真正的家人，各位明白吗？如果他们不是走身心灵这条路，好，将来我年纪越大的时候，跟我生活在一起的不见得会是我的家人，而会是一起追求身心灵成长的一群人。好，那将来好，我死掉的时候，当然我不会有我的小孩来送我啦，因为还没有出生嘛，还没有出生嘛，对，外面也还没有偷生嘛，对，好，你还没有出生，外面也还没有偷生嘛，好，所以到目前为止大概是不会，是啊，好，所以我刚讲的。好，在座每一个人，我们都开始面临旧的人际关系的崩解，而我们现在正在这样的一个关键时刻，好不好？好，来，我们先休息十分钟，那回来再继续我们这个话题，如何建构一个因着赛斯心法而建立起来的新人际关系。好，谢谢。好，那么就回到比较实际的部分哈。那因着身心灵概念的一个学习跟成长，如何开始建构一个所谓的新人际关系？好，那我先引用我们的妹同学在工作坊里面讲的一个部分哈。那妹同学当然她也做很多事啦哈，然后也很活跃，然后也很用心哈。但是后来妹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她自己也太爱面子了，太注重尊严的。好，所以他不太容易把自己内在有时候真实的声音、真实的感受与别人交流。好，那各位，好，我们先讲第一个，当你自己是这个状况，请问别人在心电感应的基础，他知道你没有用你真实的内在跟他交流吗？ 你当然知道啊。各位，你当然知道你周遭哪些朋友，他是可以用真实的内在跟你交流。你当然知道你周遭哪些朋友只跟你维持一个表面的关系，人家有没有收到你的讯息？啊，你如果你用表面的东西跟我交往，我会不会跟你掏心掏肺？当然不会嘛，可以明白吗？好，这里再讲一个 FB 的笑话。之前我不是 PO 在我爸爸的告别式上，好，这个要准备什么东西嘛？哈，有怎么样的一个棺材，怎么样的骨灰坛？有兴趣的上我的 FB 去看哈。好，那个是公开的，谁都可以看。好，然后写到最后那句话，好，就是我写完之后就问我太太，那我上面写的东西，好，可以让大家知道吗？那我太太就回我一句话，什么话？你干嘛把内裤都掀给人家看？好，那结果我把这句话也写上去了，也抛上去了。好，结果有同学回应就很好笑，他说：“徐医师，整篇看完了才发现我偷看到你的内裤。”下次你要不要一早就在上面说？好，然后底下就说正在修奶当中。好，你没事。看人家的内裤干什么？好，所以我写到最后一个，好，这个 PSA 一二三四五六嘛，好像我写到 PS7 还是 PS8， 好，就是我问我太太，以上这一段可以剖出来吗？太太说，你干嘛连内裤都掀给人家看？好，各位，如果这样说好了，假设我说我的人际关系不错，好，是因为我常常会给人家看我的内裤。各位，你懂这个意思吗？好，那。当然我不是说我的内裤的牌子比较好还是不好，重点在于当你用一个真诚的态度去面对别人，别人同时不是也是要你把你的内裤给我看，我没那个意思，我也没有打算要看各位的内裤，同时人家就会感受到你的真诚。我不知道各位理解我的意思吗？好，所以我们讲第一个人际关系的本质建立在你能不能对自己真诚，而你能不能把所谓的面子尊严，你不是用面子跟尊严去跟人家交朋友。各位，如果你在人际关系上你老是要维持面子跟尊严，你觉得人家在你面前会不会维持面子跟尊严？好，那么大家就来维持面子跟尊严吧，那么我们只能表浅的做朋友了。各位明白吗？所以第一个人际关系里面你能不能以心理学的术语来讲叫 self disclosure， self 就是自己， disclosure 是什么？揭露。好，你能不能某程度的做自我揭露？各位，好，因为我这样说，当你能自我揭露，表示什么？你内在是有一个安全感的，你不怕人家嘲笑你的，你也不怕丢脸的事让别人知道了。当你能做到你已经不怕丢脸的事让人家知道，各位请问心理有没有越来越健康？有，而且其背后不但是安全感，还是一种什么？信任度。那各位，当我这样讲的时候，你们就开始发现了这个世界人跟人之间的安全感够不够，信任度够不够？恐怕是很不够。好，所以 self disclosure， 好，你能够适度的表达你自己，适度的不怕别人知道你的内心世界，适度的你能自我揭露。好，当然各位，你不是逢人就说，好，你家的银行保险箱在哪里，有几栋房子，各位，我当然不是那个意思。你不是逢人就讲，好，揭露你个人的隐私，我不是那个意思。但是某部分你是能够所谓做到真诚的，而不是为了面子，为了尊严，你都在讲表面的话语。因为我跟大家讲，人的潜意识是很聪明的，你跟别人讲表面的话语，人家会不知道吗？人家会不会跟你讲内心的话？不会。好，各位记起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请问人对自己存在的自信心都够吗？人都对自己存在的基础够不够自我肯定？好，第二个，我先引用塞斯的一句话：一个经常自我否定的人，他绝对不会真心的称赞别人。好，我很喜欢陈雷那首歌，陈雷不是有一首歌吗？ 哦，就是好像有一句哈、哦，我看你嘛不介意啊，叫什么？ 风景 桃。风景桃啊，前面一句是什么？听 讲你嘛无解 啊。啊，进前古。好，反正就是那句啊，听讲你嘛无解到啦。好啊，为什么当我知影你嘛无解到，我也就欢喜的？ 跟自己一样。 因为我嘛无钱好啊。啊，我看你外高外高胖胖，你外在雕，我看你好，小白无龙背龙背古人。老皮摇摇摆不了，皮裤了，各位听懂吗？当你觉得自己不够好，当你觉得你对你自己是不满的时候，当你经常的自我否定，你记得你不可能打从内心真的称赞别人、肯定别人。想诺，我若无够，我若无够好，我希望你好哦，骗笑的啦。你知影意思无？我若真量杯。我会真心祝福别人吗？无可能啦！我都枵到要死啊！我祝福你耶诞大餐快乐，你懂我意思吗？各位，那个是骗鬼！我都枵到要死，巴肚无物件吃，我阁祝福你用餐愉快，我来恁婆啊较好咧。所以各位，你的人际关系里面有多少是建立在你想颠覆别人存在的基础？所以当下想让咱看人跋倒，打着腰皮咱就爽了。各位明白吗？其实跟别人没有关系，其背后是什么？你的自卑嘛，你的自卑嘛，你自卑什么？你的婚姻不够幸福嘛，你的钱赚的不够多嘛，事业不够有成就嘛，你的家庭一塌糊涂嘛，你觉得你比不上别人嘛？那各位，如果比较心、人际关系的这种竞争、嫉妒经常在作用，你觉得你会有好的人际关系吗？很笑，那你听有无？所以一个没有办法真心肯定自己的人，各位，你给不出肯定啦，你给不出真心的赞美啦，然后你也说啊，祝福你啦，是心肝来，尽量给，各位听懂吗？所以你对别人的真心肯定与否，你对别人真心祝福与否，其关键在谁身上？我担保苦是你自己啦，听懂了没有？我担保苦是你自己啦。所以一个自卑的人，他绝对是用有色眼镜看这个世界，明白吗？一个对自己的存在不肯定的人，你永远嘛是我看你嘛无介意到，你永远嘛感觉别人无外高啦。啊，人伊在落魄的时候，你就心肝在咧爽嘛哈。我看你嘛有惊啊紧，你知影我意思无？为什么？所以上次讲过，一个没有打从内心肯定自己的人，你表面上在祝福你的同事，表面上在好像跟邻居处得很好，你其实骨子里在什么颠覆别人存在的健全性跟基础。一个活了无好的人，伊无可能真心祝福别人啦。各位，听我意思无？所以身心灵很重要的努力是，你们得花心思先在你们自己的内心，先在你们自己的内心。好，今天我不是说各位你要赚多少钱多有成就，可是你真的肯定了你自己的没有？你真的打从内心为你这个来到世间出差旅游学习考察兼玩耍的灵魂给予你自己真心的肯定了没有？给予你自己一个存在的一个认可了没有？你不认可你自己，你不可能真的认可任何人，明白吗？就算讲你若咧悲哀，你无可能正讲祝福真好啦，无可能，你心一定会酸酸的，有没有？要么会自卑，要么会幸灾乐祸，要么会觉得自己不如别人，要么内心带着一个不平衡。各位明白了吗？好，所以第二个法则是，你们有没有真的回来看你们的内心，以至于当你在看别人的时候，你的人际关系，你是不是能够真的打从内心希望人家好，祝福人家好，就是你好我好大家一起好，还是我没有很好，可是我看你我是眼红的，我看你我是眼红的，表面上好像你有朋友，可是其实各位你们一定你们周遭有一些朋友，你其实知道那个朋友他有时候还等着看你失败，有没有？当你成功的时候他会靠近你，当你失败的时候，他其实有一点在那里给你幸灾乐祸的。你知道你周遭有这一类的朋友，可是你以为他在针对你，是吗？不是， 鬼是这个人内心有鬼，内心有鬼。好，所以光讲第二个，你们是否真的回来看到你们自己，接纳你们自己？好，这又回到第三个，各位。好，我记得之前上过一堂课，讲过一件事情：真正的完美，不是尽量改善不完美，而是你能够接纳不完美。当然，我不是说不完美必须永远被维持住，不是，我是说的是基本心态。当然，心灵跟人格永远在追求完美，永远在追求圆满，这点没有错。可在追求完美跟圆满的过程，你是建立在一个分裂的，想把所有的不完美去除掉，还是你是建立在包容的、接纳的，因着包容接纳而开始进步跟改变？各位，因为包容跟接纳而改变，跟建立在不同意、不可以、不接纳而改变，动力不一样。各位，就是你爸爸妈妈爱你而希望你越来越好，跟你爸爸妈妈不爱你而希望你越来越好，来，各位，两个有没有很天差地远？你完全感觉到你爸爸的爱你跟接纳你，得到自由，而他们期待你越来越好，跟你感受不到他们的爱你，你只感受到他们希望你好，你没感受到你真的被爱。因为当你真的被爱，其实你是被给予自由的，因为爱永远跟自由同在，记得吗？爱永远跟自由同在。所以你到底在人际关系里面玩什么把戏？各位，玩什么把戏？好，所以回到刚讲的，在人际关系里面，你对别人，你能包容接纳自己多少，就代表了你能包容接纳别人多少。常常你的人际关系其实是你内在内心的向外投射，向外投射。好，所以各位，第三个，你是否觉得你自己不够好？而当你觉得你自己的不够好的时候，你能对自己有多少的包容、接纳跟鼓励？那么当你在对别人的时候，你看到别人的不够好，你有多少的包容、接纳跟鼓励？就是在人际关系里面，你有没有觉得你周遭的人，他可以得到你的倾听、包容跟接纳，而不是只是被你批判？甚至我们讲肤浅一点好的，你们是建立在彼此利益的交换上，彼此利益的一种交易上，各位明白我的意思？在你的人际关系里面，你对别人的缺点，你对别人的不够好，跟你对自己的不够好，你的接纳度怎么样？包容度怎么样？好，各位，回到一种状况，好，当你在人际关系里面，你经常是在掩饰你自己。那各位，我们为什么要掩饰我们自己？因为不够好嘛，或是自卑嘛？请问，如果在人际关系里面，你经常在掩饰你自己，请问别人会不会掩饰他？会，会。好，再回到，如果讲的话，第四个讨好模式，各位，人际关系里面有没有讨好？有没有所谓的权威？好，比如说我们这两天在工作坊面探讨到一个很有趣的题目。有些人生命当中会出现权威者，有些人生命当中会出现所谓的控制者跟掌控者。各位，就是要么你会掌控别人，要么你会被别人掌控，要么你会变成权威，要么会有个权威者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那面对权威者，你可能会觉得自己是自卑的，是不敢表达的，有没有？因为面对一个权威者，你可能觉得自己不够好，你可能觉得自己会惹对方生气。各位，又回到你内在存在的安全感的。所以在人际关系里面，你是否有勇气真的表达你自己？还是你都在讨好的模式里面？因为你很多理由，你怕得罪别人，你怕别人难过。可是当你觉得你怕别人难过，你怕得罪别人，其实其背后隐藏着一个，其实你不敢做你自己的，你不敢真的表达你自己。 所以刚人际关系里面，各位，你能不能真的做你自己？比如我们讲讲夫妻之间好了，好，比如说罗娜，好跟子涵在交换，好一个女身为女人的心得哈。那罗娜就讲以前她先生还在的时候，那有时候周年庆干嘛就会买一大堆东西嘛哈。那罗娜的伎俩，好以前我们讲伎俩就是10000块买回来的衣服，先生如果问就会说800块嘛。大家知道吗？女人这个伎俩嘛，那罗娜有另外一个伎俩，好，就是东西买回来先放在车库里面，好，然后过个一阵子拿出来穿，先生就会问，哎，这个在哪里买的啊？多少钱？他就会跟先生说，啊，这个去年买很久的，你不知道吗？好，所以在罗娜他们家永远没有今年买的东西，永远的东西都是去年买的，然后就糊弄过去。各位，是啊，好，当然我不是说。好，因为到后来其实先生也知道了，也许也是一笑置之，就是偶尔提醒你一下，不要太过头了，好，不要太过头了，好，不要花过头的，做好理财，做好什么的功夫。好，可是我刚讲，好，比如说像今天有个同学也是提到，他说他可以去另外找朋友表达他的脆弱，表达他的难过，先生也可以另外找朋友表达他的软弱，表达他的痛苦，表达他的内在的心情，可是两个夫妻在一起，就是没有办法互相呈现出内在的脆弱跟软弱。各位，反而你有心事，你有心情，你反而需要去跟外人讲。好，就像你们常常也是这样，反而你没有心事，有心情，反而你们是跟外人讲，你不是跟家人讲。跟家人反而不容易启齿。好，这个涉及到另外一个部分，人际关系里面真正核心的是，我刚刚讲，比如说缘分，缘分背后的是一种情感的交流。好，可是，在我们目前的这个社会，人际关系的背后，各位如果这样说，情感交流其实都不够，因为在情感的层面，以现代人而言，我们其实是保护得很好。好，而且越到都市越保护得很好。好，30-50年前的台湾社会不是这样子。好像我不知道你们新山，马来西亚的新山，人们之间很容易表达情感吗？ 不会。 也不会了，好可怜哦。那我得告诉你，台湾更不会了。因为我们情感的表达其实更不够，因为我们都是用头脑在思考。各位，这是我们从小到大所受的训练。从小到大，我们所受的训练是逻辑，是分析，是头脑，是讲道理。我们很少真的讲感受了，我们很少真的让自己情感流动。好，可是我们在学赛斯心法，各位记不记得个人实相的本质？第一个赛斯心法的练习是什么？感觉基调。好，很多人问我徐师什么叫感觉基调？如果各位我这样说，感觉基调是重新打通你跟宇宙之间情感的交流。感觉基调是重新打通你跟灵魂情感的连结，你重新感受到你是被你的灵魂的爱的能量、恩宠的能量、情感的能量所护持的。而目前的人类是没有这个感觉，各位，目前的人类没有这个感觉，目前的人类没有一种感觉，我是被宇宙的爱的能量所护持的。好，所以我常常会引用基督徒的一些话语，虽然那些基督徒也不太相信这些话语了，我体会不到这些话语的。好，哪些话语？就是主与我同在，伴我行过死亡的幽谷。好，主的爱，主的恩宠与我同在。对，基督徒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宇宙的爱、上主的恩宠一直跟你在一起。可是各位，请问这个概念目前的人类有吗？没有，我们没有这个感觉，没有，我们没有在我们的内心感觉到我们是被宇宙所恩宠的，我们没有感觉到我们是被宇宙的能量所护持的。所以我们内在的情感能量逐渐的枯竭，各位知道意思吗？情感能量逐渐枯竭，各位，当我们的情感能量逐渐枯竭，请问这个情感能量展现在我们跟周遭人之间多不多？ 就不多了，大家都在自我保护，不保，大家都在自我保护。好，那 我这样说好了，在座你们多少，你们每个人多少都有一两个朋友，就是一无什么心机，没有什么心机，可是这个人很重感情，有没有？对。好，而且以前我常跟大家开玩笑，好，反而这种朋友是在越高知识分子越少，好，反而是那种，好，菜奇亚菜市场的，好，卖鱼的、杀猪的，比较会。反而是越高知识分子，彼此之间情感交流越少。各位，好，所以我们常常讲，很多你们真心的朋友都是在高中时代，大学反而没有了，因为那时候没有利害关系，有没有？所以后来你们五六十岁，你们比较怀念的还是高中时代的同学，大家聚在一起，没有心机，不会互相利用。好，因为我们这个社会相对上来讲，情感的交流，各位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好，那其原因是因为，各位，我们自己的安全感不够，连我们自己在表达情感的时候，可能其实都是不够的，连我们自己感受到宇宙对我们的那一份爱跟情感，其实都是不够的。那简单来讲，各位，如果你没有得到，你怎么给出去？哦，不是常讲一句话吗？我全家都没搞，那我都拍光。所以如果这样说好了，各位，相对上了，你面对了你的自卑，面对了你的不够好，相对上了，如果你开始感受到你跟宇宙能量的连接，如果你每天在生活当中，你能够感受到 if 各位 if 能感受到，好，比如说像各位你们可能还在痛苦中，还在学习中，好，可是我们刚讲痛苦跟学习其中隐藏着上帝的美意，还记得吗？好，那如果你开始在生活当中每天可以做心灵的功夫，每天花十分钟让自己先感受到宇宙满满的爱，请问你的今天会不会有所不同？各位仔细听哦。好，如果这样比喻来讲，那天在看一个啊，这个新闻节目讲到这个伊隆马斯克在那个 Tesla 的那个创办人，他是那种 Tesla 电动车，美国现在最夯的电动车，好，加一次电可以跑300多公里，好 ，Tesla， 好，那之前出过两款，那最近 Tesla 出一款那个超跑，台币大概300多万，300多万的超跑，纯电动车，好，伊隆马斯克，那我要讲他是要讲什么？我刚刚之前是讲什么？ 每天 感受到 宇宙满满的爱。 对，这样谢谢。电动车一定要每天充了电才能上路。哦。对，如果你没有每天感受到你跟宇宙满满的爱的连结，你如何开始你的一天？所以以前为什么要做礼拜？懂了没有？以前呢，为什么礼拜天要做礼拜？各位，礼拜就做礼拜就是上教堂。第一个，先把罪获得宽恕。好，我这个礼拜，好，我这个礼拜起了几个淫念，污秽的淫邪的念头。我这个礼拜，好，说了几个谎。我这个礼拜做了几个小坏事。好，然后交代一下，请求上帝的宽恕跟原谅，然后顺便得到神父的祝福。孩子，上帝爱你。然后带着满满的爱，又开始一天一个礼拜的生活。到礼拜六又没电了，又要再去教堂得到宇宙的爱跟祝福。各位，你们现在多久感受到一次宇宙的爱跟祝福？我来香蕉你个巴拉，干污。各位，如果你没有做这样心灵的功夫，每天要你起床面对这个世界，面对人际关系，你觉得有可能吗？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吗？你心中没有满满的爱，没有满满的能量，没有满满对这个众生、对地球的祝福，那么你有的是什么？贪念嘛，自卑嘛，掠夺嘛，不足嘛，比较嘛，竞争嘛。阿哥，我看你嘛不介个，这样的心理状态嘛，各位听懂了没有？还有你自己应付你的苦难都不够了，你自己应付你的痛苦都不够了，你怎么会有时间给这个世界祝福，给这个世界正面能量？各位明白吗？因为我们做的内心功夫是不够的，你们花多少时间让你们的心灵让宇宙给你充电充得满满的？ 你们花多少时间做内心的功夫？各位，你以为去上香拜拜抽个签你在做内心的功夫吗？门儿都没有。你以为你初一十五去上个香拜个拜，你得到内心能量的补充吗？门儿都没有。各位明白了吗？所以在座的每个人，你其实要开始问你自己，你多久充电一次？你多久让你的心灵真的海阔天空，真的让宇宙的能量把你灌满了，让宇宙的爱、宇宙的祝福重新再给你 charge、 recharge。 那当你有了满满的能量，你能给这个世界爱跟关心跟祝福了。各位有没有？好，我先这样讲。现代人一早起来研究股票，研究很多东西，你们容许多少次时间让自己回到你的内心，然后跟宇宙的能量连接，而让你的心灵再次的被你的感觉基调所充电的，有吗？无啦，哪有啦？这样各位懂我的意思了？那你怎么可能在人际关系里面建立一个正面的，建立一个宽恕的，建立一个祝福的，建立一个加强别人存在的基础的，给别人建设性能量的？那如果没有的话，各位，那么请问在人际关系里面，你有没有在拉低别人的能量，也让别人的拉低你的能量？好，所以因着这个部分，各位恐怕你们每个人，我不要说每天好了，也许你们每隔几天，你们真的要问你自己，你有没有给你的心灵喝鸡汤？好，你肉体喝太多鸡汤，显然不太好吗？各位，肉体喝太多鸡汤显然不太好吗？可是你多久，你让你的心灵真的跟宇宙的能量做连接了？你如何让你的心灵真的再次的 refresh？ 好，就像我最近希望同学你们到郊外走一走，如果接下来有好天气的话，好，因为最近你到郊外去看，好，春天真的来了。真的来了。好，你看我们前面，如果大家去看那个步道走一走，那个台湾栾树有没有同样长新芽了？你看整个春天的那个生命力。好，所以如果你的心灵没有感受到你被宇宙能量所恩宠，如果你的心灵好没有像 Tesla 汽车一样充饱了电，如果你的心灵没有感受到宇宙能量、感觉基调跟宇宙的爱的连接，你怎么给出去这份爱？好像这位马来西亚的同学也是一样，好，把自己当作 yellow page 嘛。好，这里先讲一个 FB 上同学给我的黄色笑话。好，有一个这个皇帝好像妃子很多吧，还是怎么样？好，然后有一个妃子就大病一场，干嘛干嘛？好，后来这个好，那皇帝就把这个御医找来。太医找来，好说朕命你三天内，好把这个好朕的爱妃的病医好，好，然后来这个太医就把脉，好说这臣知道怎么做了，好，所以趁着皇帝好到这个行宫去打猎的时候，找了三个壮丁，后来皇帝三天后回来，好发现这个外面躺着三个好骨瘦如柴的年轻人，好，皇帝就问说那三个壮丁怎么一回事？好，太医就支支吾吾的说：“好，这是药渣，好，药使用过后的残渣叫药渣。”是，好了，这是一个笑话哈。所以各位，好，以前的人，好，固定初一十五会到庙里面去跟仙灵做连结。以前的西方人会每个礼拜做礼拜。做礼拜就在跟上帝连接。如果我们说上帝就是我们的心灵，我们的内我，各位，请问我们现在都花多少时间跟我们的心灵跟内我做连接？你临在外艺术吧，各位。好，如果你没有跟你的心灵跟你的内我做连接，那么你的情感能量怎么来？你怎么跟周遭的人做连接？你怎么跟你周遭的人谈到内心深处？好，我们再讲人际关系。各位，比如说我问在座的很多同学，你们跟谁在一起，你能做到深度的自我剖析？我不知道各位懂我的意思吗？好，这就是我们再次心法 好，在我的提倡之下，我们一直在做的所谓的心灵动力学。好，比如说在我们的工作坊里面或团聊里面，好，有的时候同学你们会很过瘾，好，看到许医师在剖析学员们的内心，有没有？好，当你看到我在剖析他们的内心，门一扇一扇的打开了，而很多的学员，不管是团聊也好，个别心理治疗也好，很多学员，好，常常叫点头如捣蒜，仿佛这一辈子他的心灵第一次被打开。仿佛这一辈子第一个有一个声音跟力量了解他的心灵深处。对，好，那我们再说目前人类你们的心灵，你跟谁能够真的谈到你们内心深处，容不容易？各位不容易，因为你们知道多少来找我的人常常有一个感觉，他觉得这一辈子第一次被人这么深入的了解。各位，你才知道我们这一辈子活得有多可怜。好，这就是我常讲的心灵动力学。心灵动力学，第一个，我们彼此之间是寂寞的、孤单的；第二个，我们的心灵，好，都结蜘蛛网了啦。各位听懂我的意思吗？我们的心灵都结蜘蛛网了，因为不容易。好，比如说像我跟我哥哥，各位那个白痴白痴的妙禅和尚吧，哈。好，也许有一天我跟他谈，你要不要说说看你的自责？你要不要说说看你的自责？你要不要说说看这么多年你的出家的过程当中，你内心的煎熬跟变化？可以听到我在说什么吗？因为他有很多的心情放在他的内心，是没有打开的。是啊，他有一次我跟我二姐有一段 line， 好，那因为。像我爸爸那一天，好往生那一天，好后来我跟我外甥，就是我大姐的儿子，是第一个赶到的，好，我在楼下遇到我大姐的儿子，好阿都变黑，然后把我爸爸先抬进电梯，好抬到一楼的时候，刚好救护车就来了。那后来我过了两三天，我突然想到，哎，那住最近的人是谁？丽娜嘛，丽娜是我二姐嘛，我二姐不是住五楼吗？啊，我爸妈不是住二楼吗？啊，我这个念头一来，就开始下一个念头来了。啊，住上近的，是当时才搞。哦，可以，我这个念头来了，我就开始困扰了。你懂我意思吗？好，问他也不是，不问也不是。啊，住上近的，是当时才搞。各位，后来丽娜是我们到了医院的，她才赶过来。好，跟着救护车后面赶过来。我心里就在想，哎，你不是住上近的吗？啊，当初，因为丽娜住五楼，其实也是我背后在运作的啦。啊，当初为什么要让你跟爸妈住那么近？其中也是有个目的啊，万一有个什么事情，你跑得比较快嘛。潜意识是这样想嘛？后来忍了一两天，各位，许医师的个性我终于动给掉啊！大家知道我的个性里面有个冲动的部分嘛？哈，有冲动的部分，好，我就直接赖他，好，而且不是要指责你，好，只是心中有一个疑惑，我一定要解开。好，那天妈妈打电话给你，因为妈妈是轮流打电话给我们，就打电话给她，打电话给我，打电话给大姐。好，那天妈妈打电话给你。好，你那天在家吗？还是你出门的？好，因为其实后来我侧面知道他是在家的。好，然后妈妈打电话，我不知道他有没有醒过来，他没有接。As usual， 他没有接，因为一早的电话他不太接的。各位，后来我就问他，后来就澄清了，那天他在家，可是妈妈的第一通电话他没有接。后来我就跟他讲，你住的最近，你对于你不是第一个赶到的人，因为他从楼上下来就可以了，你觉得呢？所以这时候他就崩溃了，好，后来我就跟他讲，好，我说丽娜， 好，我这样子问你，不是我要责备你，那我也老实跟你说，我就直接老实跟他说，当我赶到的时候，其实爸爸已经断气了，心跳血压都停了，呼吸也都停了，所以纵使你第一个赶到，我都不认为你能做什么，因为在爸爸心肌梗塞一坐下来，其实就已经走掉了。好，可是你还是得面对为什么你不是第一个到，你自己要面对的事项，可以听懂吗？一码归一码。第一个，纵使你第一个到，我不认为你能做什么，可是你还是得面对你自己的感受，为什么你不是第一个到？各位，你知道我把事实分开了吗？后来 Lina 就谢谢我，跟他讨论这件事，否则这件事情他会继续隐瞒，继续放在心里面，然后会在内心悄悄的自责一辈子。各位听懂我在说什么吗？所以当我这样在问他的时候，其实我怀着另外一个部分是我在干嘛？我在把他可能有的一辈子的自责提前化解掉了，提前化解掉了。因为这件事我可以装作不知道，可是不知道潜意识知不知道？各位，好，因为我知道 Lina 有这个习性，不知道都装作大家不知道，但装作不知道，潜意识知不知道？知道。好，所以从小我有一个个性叫哪壶不开提哪壶。为什么？因为我就是要面对，我就是要处理。好，回到我们讲的人际关系，各位，可是在一般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你们有时候会不会就是逃避，然后就是不面对，然后就是隐藏？各位，逃避的模式在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多不多？多。好，连我自己我都觉得我要在进步，我们常常是采逃避的模式，不面对，有没有？假装没那么一回事。各位，可是人际关系里面，你常常你没有真的去说出来，请问有没有渐行渐远？有，有。后来 Lina 才说出来，她前天晚上去看午夜场，看到四点，早上我猜她有听到电话，懒得起来。好，因为我爸妈很习惯一大早就打电话吵人家。对，有时候，对，所以我刚讲一如往常，他低头掌握电话是不接的。是啊。后来当他说出来的时候，请问他宽恕自己了没有？至少他会比较宽恕自己的。所以各位，我刚刚讲的是在人际关系里面，常常我们是逃避不面对。好，所以如果各位你抱着信心，你抱着跟宇宙的连结，你抱着真实没有敌人，真实没有敌人，真话没有敌人，明白吗？当然这句话需要很深的一个境界，真实没有敌人，真话没有敌人。好，你不见得要得理不饶人，可是你可以锲而不舍，你只要对生命持续保持一个面对的心态，你不逃避，在人际关系也是一样的。其实慢慢很多的东西是可以理清的，可是当我们越来越逃避，能量封锁住了，彼此沟通的情感的交流也不见了。各位明白吗？好，你们心中有多少结，你们对你周遭有多少人，有多少话是闷住了没有说的？各位听懂我在说什么？好，那我有一个特色，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那我觉得这个特色蛮好的，蛮好的，我会去面对，我不会去逃避，至少我常常很努力地告诉我自己，我得去面对。好，可是我也知道，我们一般的人际关系里面，我们多常在逃避。好，卖供卖供弄卖供，好不好？弄卖供。但是各位，卖供只是表面的和平，你们知道吗？当表面和平久了，你们都在营造表面的人际关系了。大概到尾都无话讲啊，大家最后就没有话讲，以至于人际关系里面越来越不真实了。好，所以我期待大家做一个调整，好不好？好，那今天这个时间到这里，今天从上半段的一个暖身到下半段的一个部分，那我希望在座的每一个人，透过今天的字字片语，来重新建立你跟自己的关系，你跟宇宙的关系，你跟周遭人的关系，好不好？那我们今天讲座到这里结束，谢谢大家。谢谢主持人，非常的感谢。